存在，我爱上了你。 难过关，我偏不放开，就是要爱情甜蜜的痛快。风风摇摇点点滴滴，在你身边跑来跑去，我管可爱你胆小，多么傲娇多么 crazy， 小小那么放纵不羁，我就是我真实自己。

看的是结婚没去旅社，你的相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，哈你在摸我在背，我们是去麦当劳张家腿一带，哈摄影机大明星，你不知道你遇到了多少女孩，周杰伦周杰伦，哈哈。

说好一起面对，不管多久多远，绝对不累。

在身上。啦啦